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你收听中国评剧院8月13号演出的实况录音。担任现场主持的是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李维权。 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为庆祝中国评剧院建院50周年而举办的长达1年的大型公益演出《周六评剧院》8月13号的演出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我们后台的全体演职员，对于大家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来到剧场参加我们的活动，观看我们的演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刚才我上了呀，我听见台底下有观众咦了一声，可能是熟悉的观众啊，可能觉得今天李维权上来了，是不是今天改了票友大赛了？请大家放心，不是。今天我们奉献给大家的剧目是，第一出是由中国评剧院白派团为大家演出的《刘云达姆》。但是既然是演出，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形式呢？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全体演职员的一番苦心。因为我们在票友大赛的活动现场啊，发现了一个现象，也发现了一个新的表现的出现吧，就是我们很多票友朋友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在我们的票友大赛的现场，虽然我们在这里比赛，也有我们的嘉宾助演在这里演出，但是我们现场的观众却成了剧场里的真正的主人，他们在抒发着自己的感情，表达着自己的愿望。我觉得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看一场演出的意义。其实一场演出的完成是应该由演职员和观众来一起完成的。那么我希望我们大家也希望今天的演出也能够成为这样一场上下互动的演出，使能够演员得到更多的激励啊，使观众的掌声、观众的热情来影响我们的演出。同时我们也想一会儿每一出戏演完了以后，我们都要把演员留在台上，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使我们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这场演出。大家说能不能接受这个形式啊？好，谢谢大家。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刘云达姆这个戏啊，是我们中国评剧院的老一代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月仙老师的代表剧目之一。花月仙老师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他在夺印当中扮演的蓝菜花啊，他在高山下的花环当中扮演的梁三喜的母亲，他的唱段脍炙人口。同时呢他还有很多代表剧目，比如说桃花庵，比如说唐知县审诰命，比如说今天要演出给大家的刘云达姆。但是花老师的传人不是很多，老一代的有张书贵、刘书平，今天为大家扮演李桂珍的是花老师的学生，也是从艺30几年的我们中国评剧院的优秀的中年演员恒红。演刘云的是翟少春，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中年丑角演员。演刘云的母亲的是魏群英，也是白派团非常优秀的中年演员。还有一位就是扮演好几个角色的那个老同志，是我们60年代入学的学生，他今年已经退休了，但是他非常热情，受到剧院的邀请，他来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就叫曾格。有些朋友可能对刘云达姆这个戏啊还不是很熟悉，当然大家会很熟悉的。我再啰嗦一点，这个小刘云呐，自幼丧父，缺少管教，就有点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还有点好赌，妈妈管不了他。他有的时候甚至要打他的母亲， 可是常言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谁能管他？老婆能管他。文言叫惧内，时髦的词叫妻管严。我们大家来看一看李桂珍是怎样管教小刘云的。好，现在演出马上开始，谢谢。 管教，以致长大成人不务正业，偏偏去读，至今数日不曾回家。那日我到门外瞭望于他，一阵寒风吹来，吹得我周身疼痛，数日不思茶饭。今日我不免将媳妇唤出，与我昨晚面汤。媳妇哪里？媳妇哪里？哎，来了！ 的娘好战春，母亲切在房中忙，好一个贤德的媳妇李桂珍，盼儿回家心生不 走正好面，能说会道的我叫小刘云，我在赌场把钱耍，银钱收完转回家门，迈步我把房门进，您说我能不输钱吗？啊，赢不了。我在那玩会儿牌，家里面这个老七婆整天的，好我，放我，我得教训教训他。 哼，哎呀，儿啊，你回来了，你回来。 少理我。我烦着，儿子长儿子短的干嘛？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你儿子？ 儿啊，你到哪里去了？ 管不着。 你不要再耍钱去了。 哪壶不开你爹的哪壶啊？啊！没你我还输不了钱呢，往后还少管我叫儿子啊。 那不叫儿子叫什么呀？ 叫。我想想，对，叫刘大爷。 刘大爷， 对，记着啊。 我叫不出口。 叫不出口啊？好办呢，学呀。 我学不上来。 哎呀，学不上来， 学不上来。 哦，那更好办啦。那我就打你呀。 你打死为娘，我也学不上来。 打死你，你想得得，你得得，你得得。打死你谁受罪呀？我把你打得半死不活，我永远不回这个家，我走得远远的，我说走就走。我干什么？ 哎呀，儿啊，儿啊，儿啊！ 干什么？说干什么？ 你打我几下倒也无妨，你若不回家吗？ 怎么着？ 你就想死为娘了？ 老见骨头啊，这不是？哎呀，不想让我走是吧？哎，好办。就得照我说的那么去办，听着啊，往后我一回来门口我这么一咳嗽，哎，你就赶紧说，看着点是吧？还拿棍儿是吧？刘大爷你回来了，快快地请坐，记住没有啊？问你话呢，听明白没有？ 来一遍。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 哎，说话呀。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 哎，行了。整个养业一直那个 bug， 我怎么叫你什么你说什么呀？你还得说啊，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你渴不渴？饿不饿呀？你听我给你讲明白了，我刘云外边那个朋友多，酒友多，还有那个牌友都多，不像你说哪哥们上咱家串门来，一进咱家门啊，让人一看没教养，不等礼貌啊，我们脸没地儿搁，明白没有啊？这回真明白了。再巩固来一遍，都那么费劲呢。我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 说呀。 刘大爷你渴不渴？饿不饿呀？你渴了，我给你端饭去。 回来，你也想让我得耶格？挺大岁数，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行了，这么大岁数饶你吧。啊，委屈了， 为娘我有了病了 啊！刚抓牌就有听啦， 我有了病了 啊！有病了，我怎么听说有听了？好手够杠的呀！哎呦，哎呀，你有什么病啊？我听听啊，说。 为娘我得了四儿之病了。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他我妈都病成这样了，我怎么愣不知道？得，今儿个子挡上那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也孝敬孝敬一回我的喵。妈姨您病了是吧？ 是、 啊、来坐着，别再站着了，站着会晕啊。来坐着。哎呦，病了哈，我这也难受啊。我妈这是病了。我说妈 哎， 病了是不是想我想的呀？除了想我，你就不再想吃点什么吗？啊， 儿啊，为娘想吃什么、你能给我去买吗？ 远了，这话可远了，咱们谁跟谁呀、啊想什么吃什么你就说，我保证给一准给你买去。说， 为娘想吃姹紫火烧烧羊肉啊。 哎呦，就这老太太还真会点。可这北京城我也没地儿买去呀，叉子火烧烧羊肉我还想吃呢，那玩意儿那一咬嘎吱嘎吱直掉芝麻，它是香。哎呦，我说妈耶，您那么大岁数了，吃那玩意儿不合适，牙口不灵了，喝点什么稀的想想。 哦，儿啊，你再和上一块面，擀成薄薄的片儿、再放上点葱姜蒜。 行了，甭点了啊，小心崩手。我听明白了，让我和上一块面，擀成薄薄的片儿，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出生一身汗，您病好一半。 是啊， 对不对呀？ 对， 你馋老。你这哪是有病啊，你这馋呢、你这是。说哪儿想吃啊？ 我心里想吃，嘴就说出来了。 哦，心里想吃嘴就说出来了。 是啊。 哪儿说的？ 嘴就说出来了。 是这儿吗？ 是。 打死你。是。 刘云恼怒气在心，将母亲推倒在地挨疼。刘云暴怒，将母打等着，哎呀，等着，等着， 做保面汤孝母亲。 累了我还蔫了吧，老实了吧，起来吧。 我起不来了。 起不来啊，好办呐，起不来我这鞋底子可又下去了啊。哎，诸位，往后妈有病别东庄请大夫西庄请医生，没用。我不是做广告啊，我这儿有偏方，生打暴力丸，鞋底子当药引子，打一个好一个，打俩好一对，没错，您听我的，不行您回去试试，我还得嘱咐嘱咐他。我说啊，今儿这事儿不许你跟你儿媳妇说，听着，你要是说了，我打得比现在还狠啊。哎，我先把鞋穿上，净顾的跟他这生气了。哎呦，我得赶紧看看马儿他妈去喽。 奴才，奴才做事太狠心，打得我周身头发昏。 恩恩恩恩恩恩。定要劝他回心转意，孝母亲用手扯乱了我的情思吧。躺在床上装病人，我在房中把丈夫当爱。 又来了农社会到底小六元，我在上当大母亲打，对待媳妇儿可没有二心，迈步我把房门进， 刘云我的父啊， 我也倒了霉喽。前院老妈子哭，后院小媳妇儿哭，您说也甭跟他们废话，还是我那偏方得。不成，那偏方给我妈能使，给我媳妇儿可不能使，那是我媳妇儿，媳妇儿，我哄她就好了，还得轻轻的，慢慢的。睡了，这刚什么点儿啊？媳妇儿，是不是我声小啊？媳妇儿，我回来喽！哎呦妈呀，这准是挑我眼了，这是。媳妇儿在上，刘云给您下跪了。 在我面前跪的你是哪个？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我是狗剩的爹，回来了。 哎呦 哟，怎么了？ 哎呦， 这是 大丈夫你太狠心，为什么半夜有雨你不回家门？为妻想我身得病，躺在床上昏沉沉，食材兼备起我熬得一方，有大 我哭，不哭， 别哭，你一哭我也伤心。怎么打一酒嗝啊？哎呦，这怎么好啊？对，我赶紧求老天爷保佑，我烧香。烧香。老天爷在上，流云在下，求您保佑，保佑我妈早点死了，保佑我媳妇的病早点好了，我给您供上一个鸡蛋，我吃三口，剩下全归您啊。我烧香了啊。什么香啊，这是伪劣产品吧，别买买摊上的了，上超市买的吧，不点了。哎呦，我媳妇儿病了，我听人说呀，这病人如果说他要是想吃东西，基本这病了就好一半了。我问问我媳妇儿想吃什么。 对， 哎呀，我说媳妇儿，你想吃点什么呀？ 我想吃的东西你能给我买来吗？ 哎呦，瞧你说的，别人我也可能不行，你我就成。你要吃星星月亮我都给您够去，你要想吃活人脑子咱们家都有 啊。上哪儿去买呀？ 甭买，搬过来您就砸。 砸谁的？ 砸我妈的。 我的 您瞧，就这媳妇儿，我能不疼吗？啊，那我妈有病，什么叉子火烧，媳妇儿有病就吃两根黄瓜，那还不好办。想吃黄瓜，我给你买去啊，等着啊。 你回来。 哟，还有事儿啊？说说说。 我不吃咱们这儿的黄瓜。 您吃哪儿的黄瓜？ 我吃南边的黄瓜。 那南边黄瓜什么样啊？ 南边的黄瓜开紫花 啊， 刺儿朝里长着，籽儿朝外长着。 哦，开紫花的，刺儿朝里长着，籽儿朝外长着。 是啊。 哎呦妈耶，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种黄瓜呀，我哪弄去呀？我这我哪 去不去 啊？ 你去不去？ 我不去。 去不去？ 去去去去去去！我学么去啊？妈呀！他怎么竟……我哪弄这个怪玩意儿的呀？哎，想起来了。我听说我们那界边那二大爷啊，前两天刚从南边回来，兴许他有这种怪玩意儿。我问问他，看他带了没有？我问去。哎。二大爷，二大爷，二大爷， 谁啊？ 嘿嘿，我二大爷，您出来看看。 嘿呦， 哎， 咱不是凌云吗？ 是我呀。 啊， 二大爷， 嘿， 您身子骨挺好啊。 还挺硬了， 是吧？ 嗯， 听说您到南边去了一趟， 对， 哎，到深圳玩了会 儿，啊，悠了一趟， 哎，那边听说什么都有， 感性 是吧？ 什么都有。 哎，我跟您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您带那个什么，就那开紫花的，刺儿朝里长着，籽儿朝外长的那黄瓜没有啊？ 哦，你说的是药材。 哦，药材。 开紫花的， 嗯， 刺儿朝里长的，籽儿朝外长的。 对， 开紫花的黄瓜，对不对？ 对呀、 啊。有啊。 哎呦，太好！ 这可是贵重的药材。 哦， 你要是有病， 嗯， 吃完了立马它就好。 是啊， 哎， 您说着了， 嗯， 我们家还真有病人了。 哎呦，你们家谁病了？ 我媳妇儿病了。 谁？ 我媳妇儿。 你媳妇儿病了？ 啊， 没有。你这小子， 嗯、 啊，整天的胡作非为， 哎呦， 连你妈你都不孝顺，你还想给你媳妇儿吃黄瓜？ 嗯、 啊，没有。 那谁吃有啊？ 除非你妈吃有，别人啊，没有。 你妈。我说话那么难听、啊、 你妈，我告诉你，你还甭给我横，除非你妈吃，别吃黄瓜。没有， 没有，大傻子似的。我就别说我媳妇儿病了，我改我妈病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管她谁病呢，把黄瓜拿过来再说。弄他，二大爷， 嗯，干嘛呀？ 我跟您说实话， 嗯， 是我妈病了。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哭了。 嗯， 妈，你干嘛说你媳妇儿病了吗？ 逗你玩， 我逗你玩。 哎，行，您逗我玩，您逗我玩，您给我来两根。 哎哎，嗯，告诉你啊，别哭了。 嗯， 不是你妈病了吗？ 嗯， 等着。 嗯， 待会儿我拿着黄瓜送你们家来。 真的， 等着我。 那我谢谢您， 给你妈吃。 您放心， 等着我。 哎啊，慢着走啊。 我待会儿来。 哎，慢走啊。 哎哎， 媳妇儿，二大爷，他们家有 啊， 说一会儿给咱们家送过来啊。放心，放心啊。哎呀，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我呀， 嗯， 我想吃老虎心。 老虎心啊。好吧，好吧， 我想吃活老虎心 啊！不是你别吓着我，那哪儿给弄去那个？ 我告诉你呀， 你说， 你拿着一把刀子 啊， 到山上去等着，要是老虎来了，你就把它逮着，逮着之后，你把它的心挖出来给我吃了，我的病就好了。 我拿把刀， 嗯， 上山逮老虎。把老虎逮着，我给他一刀，把这心拔出来。您吃了，您病好了，我不成那老虎饭了吗？瞧这娘们儿没有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找茬儿这是。我听出来了，我非揍他不可。我， 哎呀！ 哎呦，又怎么了？又、哎、我没打你。 高婶他爹呀，啊！买不来的东啊西，为其不用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妈耶，媳妇儿哎，您怎么净吃嘎气麻麻的东西？什么老龙鳞，我怎么连见都没见过？哪儿给您弄去？您说，哎，要说巧啊，他就巧了。我听说介饼那二叔呢，前两天说上海南了。老龙鳞，兴许他能带这种怪玩意儿，我再问二叔去吧，兴许有。问问你，哎，不就跑跑腿吗？还锻炼身体呢。二叔，二叔，坏了。二叔上厕所了，可能。二叔， 哎呀，谁呀？啊！谁呀？哎呀，这不是小凌云吗？ 二叔啊，我听说您上海南了。 啊，再游了一趟。 哎呦，那地方好玩啊！ 好玩， 挨着海边 啊， 还净出椰子是吧？ 哎，对，椰子 没少吃。 没少吃， 没噎着。 噎着你了、哦、 不是我 啊，告诉你啊、哎、要有钱上海南搓点海鲜真解馋呢， 是吧？ 哎 哎呦，那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啊。 打听啥呀？ 哎，您上海南了 啊？ 您见过没见过就那玩意儿什么？哦，那老龙鳞听说过吗？ 啥 老龙鳞？ 哎呀 啊， 这个老农民到处都 哎哎二叔 哎 哎哎二叔哎谢谢，打住、啊、不是老农民， 那啥人 什么来了我都忘了。老龙鳞。 哦，你说的是那个四个爪儿，一个头一个尾，背上长着鳞， 老龙鳞，对不对？那是贵重的药材呀，那好使啊。 对， 谁要有病啊吃一口就好， 是吧？ 哎， 我们家有病人了。 哎，您家谁病了？ 我们家呀。 啊， 我要忽悠，哼！我妈病了。 你妈病了？ 对。 哎呦喂，你可别急呀、啊，这个老龙鳞是贵重药材啊，你妈吃有啊。 嗯。 可是要是你媳妇吃呢？没有，没有。 呵，你吓着我在。没有没有吧，你什么样啊？你说你这瞪什么眼呢？是不是？ 我告诉你， 嗯， 别着急， 嗯， 不是你妈吃吗？ 对， 待会儿我替着老公您送你们家来啊！ 我提前谢谢您。 我告诉你， 得，您慢走，慢走啊，慢走，哎，回见啊！好，真够费劲的这沟通，哼，哎呀，媳妇儿， 嗯， 老龙鳞也有，二叔给咱们家一会儿送来，这回行了。这回就还想再吃什么呀？ 我呀， 嗯， 我还想吃鸭蛋。 哎呀，那鸭蛋太好办了，我到小铺给你买几斤去。 你等会儿。 嗯，怎么了？ 我不吃咱们这儿的鸭蛋。 您吃哪儿的鸭蛋？ 我吃高唐州的鸭蛋。 那儿的鸭蛋怎么那么好啊？ 高唐州的鸭蛋 啊， 有荤的，有素的。 哦， 红皮的是荤的，白皮的是素的。你背上一个哨马子，买上两个鸭蛋。一头背一个，走到人多的地方，要是有人问你，刘云呐、啊，你身上背的是什么呀？ 我说什么呀？ 你就拍着胸脯说 啊， 白鸭蛋呐、啊，白鸭蛋。 啊，行了，我听明白了。我背上哨马子去买俩鸭蛋，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碰见人呢就说，我刘云买鸭蛋了。对。这个白鸭蛋呐，白鸭蛋，嗯，我白鸭蛋呐，白，不是我这干嘛呢？这我这不去，多寒碜呢呀！不去， 你去不去？ 我去。小刘云不怠慢，忙把那哨把子搭在前后心。打开了金银柜，取出来白花花的雪花银，流云迈步往来走， 上前拉住了我的夫君，闻声 我亲病好离了身。 你母有病，你把他打；为妻有病，你把鸭蛋来熏。 我的母亲我挨打，挨不着我亲你那李桂珍。 你言说你的母亲你挨打，挨不着为妻我的身。我问问你呀、啊，是先有妻来还是先有母啊？ 我先有媳妇后有娘亲。 你言说先有妻来后有母，我就问问强人，你的身打何处来？你是怎么做的人？ 我可别说是我妈生的，我怕她不爱听，你知道吗？媳妇儿，我是我爸爸生的，我有证人，生我的时候我妈在场，一直看着来着。你不信问咱妈去。 你好糊涂啊。 明白了，你这是要跟我比骨啊！我告诉你啊，我肚子里玩意儿可多了，你听着。想昔日里有个小寒心，九里三千火埋娘，九里三千火埋母，到后来他做了寒气王。我今天要把那母亲打，到后来我得做皇上，我要登基做了爹，狗剩的娘啊，你就要凤冠下配，一表堂堂，端端正正，大大方方，你就是正宫娘娘哎哎呦哎呦哎 哎呀，怎么样，还比吗？ 你呀， 你不过。 好话说了千千万，良言难劝这迷心人，急得鬼神。我无助娇儿哭连声，心生一计，有有有，我何不假意摔子劝夫君，为什么我那亲生子小娇儿，听为娘我有话对儿你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月 娘怀儿五个月，茶泛滥的瑛娘怀儿六个月，压死病人娘怀儿七个月，腰酸腿软娘怀儿八个月，日夜担心娘怀儿九个月，重活都不敢操作十个月，我的小娇儿啊就要临盆，好不容易怀儿啊十月已满，做娘的她好意思重病缠身，与阎君如歌中一张纸啊，我的儿凶多吉少啊，娘的命啊难存啊，我那好不明白的冤家呀。 别哭别哭，你嚷什么你啊，说话不会好好说，你瞅给孩子吓的，你说媳妇儿，你的大道理我都懂，是不是？那我妈怀我她也不容易啊，高处有东西不敢告去，说怕把我给撑长了，那地下有东西不敢捡去，说怕把我给硌了，是不是？您净说您不容易了，那孩子也够苦的，这十个月在那小黑窝里头连个阳光都见不着，是不是？都够苦的。你说着其实你，我要是跟你讲这道理，我能是三天。哎，这怎么尿了？哎，尿了。 这 臭小子。慢点， 我也说不尽坐月间千般苦，再说说抚养儿三年之恩，儿你尿湿娘我干，屎尿都不嫌呐、啊，欢喜勤。我的儿你左边尿湿，娘我右边倒；儿你右边尿湿，娘把你拖在前心。娇儿不眠，你的娘不敢睡。我的儿你若啼哭，你的娘伤心。娇儿有病，你的娘心乱。每日里东奔西走，算个温补去求神，恨不能够替儿女把病患，健康熬药就费尽了苦心，孩儿你的病好，你的娘高兴，满斗分享谢神灵。娇儿玩耍，娇儿说话，娇儿行走，娇儿做人，一岁两岁在你娘怀抱，而你三岁四岁不理你的娘身，五岁六岁贪玩耍，七岁八岁念诗文，你念书念到十五六岁病门亲事与儿完婚，养儿娶媳为哪尽哪，无非是老来少做七拼，我本当拉扯儿女成人长大，我可怕的是你长大成了人也打母亲，那时节儿女长得翅膀子硬，只认娇妻不认娘亲，你的妻叫你你笑满面，你的娘叫你你把脸沉，常言道老毛酒在房上睡，一辈人传授一辈人，忤逆父生下忤逆子，忤逆种我留下你的忤。 不你跟，牵着你的萌芽将出土，我何不早早叫你命归阴，狠狠心肠摔死了你呀，免得我到老来也烧你的气。心起火，活活摔死你这忤逆根，我这里假意要摔死、 啊、你、啊、拿过来， 你干嘛摔我孩子？ 你为什么要打妈呀？ 我的妈我爱打， 那我的孩子我爱摔。 你怎么不讲理说话啊？你要这么说我不打妈， 那我也就不摔孩子了。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嗯， 那我保证我不打妈了。 不行 啊， 空口无凭。 那还怎么着？ 跪下蒙事。 当那么多人，别让我跪了，啊！ 你跪不跪？ 就拿个子， 你跪 跪 跪 跪跪，保证跪。你拿我，你看我跪着好看着呢。我保证，往后再也不打我妈了。我这今天我真发誓了。 你打再打怎么办？ 再打，老天爷打雷劈了我！ 快快起来吧。 哎，那行，还是我媳妇疼我。行了，那我先走了啊。 等会儿。 干嘛？不玩牌？ 到上房给母亲赔个不是。 我不去不去不去，我刚打完妈，我不好意思去。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真不好意思。不去。 你不去。 啊、 我还摔。 啊，摔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仗势。丈夫随我上房去。夫妻赔罪见母亲。 哎，咱们走啊。妈哎，妈呀，妈哎，我妈怎么了？回事啊？起来吧，你这不是骂我呢吗？你给我拿好了。 不要怕他，他是向您赔罪。 是的，来，您坐着，先坐。 快请坐。 你先坐这儿啊。 快快请坐，不要怕他。 甭怕啊，没什么可怕的。妈，我保证往后再也不打您了，不惹您生气了。您饶过我这一回吧啊。媳妇儿说说呀。 啊，婆婆。 嗯。 看在媳妇份上，就饶过他这一次吧。 嗯， 看在媳妇的份上，饶过与你。 谢媳妇啊， 谢过母亲。 哦，对，谢过母亲啊。哎呀，我说妈哎，您别老那么愁眉苦脸的，行吗？您就这样，我们心里多难受啊。您给我们笑笑行吗？给笑一个。哎呀，您要不笑，我就可挖吧您了啊。您爸的小时候老给您挖吧来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正那是。 哎得，哎呀， 不孝之子萧流云，今日不该打母亲。 流云今后被改过， 摔子劝父李桂珍，媳妇婆婆搀娘来是。 那我呢？我呢？ 儿啊， 嗯， 随娘来。 这妹。 好，谢谢，谢谢冯红、翟少春、魏春英的精彩演出。通过观众们的热烈掌声，也看出大家对你们的满意程度。刚才说了，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大家来到剧场欣赏你们的戏，看来大家非常喜欢评剧的传统剧目，也非常喜欢我们现在的演员，大家说是不是啊？是不是要向观众说几句感谢的话？魏春英先说。 很高兴啊，其实我是演彩蛋的，实在是没办法把我提了上来演了个老蛋，演的好与不好呢希望朋友们谅解啊，谢谢。 刚才说演的还不错是吧，挺可怜的。好，翟少春跟我们说两句吧。我先要解释一下啊，你别看我们翟少春舞台上演的刘云呢、啊、是那么一个混小子，其实他在私下呀、啊、是个大孝子。 希望大家不要学我剧中人的这个角色啊，孝敬父母。谢谢大家那么热来看我们的戏，希望大家以后经常来，谢谢。 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感觉到一点没有，在我们翟少春的表演过程当中啊，大家能够看到一些当年陈少房老师的风范，这也是他努力的结果。好，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评剧院8月13号演出的评剧《刘云打母》的实况录音。接下来请您欣赏《玉堂春》，先请听女起介这一场戏里的一段反二黄唱腔，杨淑蕊演唱。

听众朋友，再会。